京人说他风沙多， 内蒙古人就笑了。 内蒙古人说他面积大， 新疆人就笑了。 新疆人说他民族多， 云南人就笑了。 云南人说他地势高， 西藏人就笑了。 西藏人说他文武多， 山西人就笑了。 陕西人说他革命早， 江西人就笑了。 江西人说他能吃辣， 湖南人就笑了。 湖南人说他美女多， 四川人就笑了。 耶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不怕不怕啦。 湖南人说他美， 四川人就笑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不怕不怕啦。 湖南人说他美女多嘞， 四川人就笑了。 经济好， 上海人就笑了。 上海人说他民工多， 广东人就笑了。 广东人说他款也多， 香港人就笑了。 香港人说他二奶多， 台湾人就笑了。 耶，我的西巴撒有那拉 巴拉巴巴拉巴。 小日本说他是人呐，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我的西巴撒有那拉 巴拉巴巴拉巴。 小日本说他是人呐，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哟西，我的西巴撒有那拉 巴拉巴巴拉巴。 小日本，你他妈敢说你是人呢？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我的西巴撒有那拉 巴拉巴巴拉巴。 小日本说他是人呐，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我的西巴撒有那拉 巴拉巴巴拉巴。 小日本说他是人呐，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